欢迎大家来到今集的这个的舌到空虚网台血泪史。今个星期这一集呢，老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了要搵钱，就是养住当嘢，为了要搵钱，就是要这个的出粮给班手足呢，其实都要扭尽六壬，就是尽量去开源。如果资深的 MHK 的老友记呢，都知道那时候我都搞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event 啦，咁啊，亦都卖嘢啦。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我做得都几开心。但系到最后咧，证明咧，即系呢一个嘅搵钱嘅大计咧，都系搞唔掂嘅，吓失败告终，劳民伤财，吓撑唔到落去。咁就系同大家搞呢一个嘅旅行团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MHK 就尽量希望试多元唔同嘅一啲嘅节目啦，咩方面嘅节目都会有。啊，咁我最记得嘅即系以前啦，即系有一个都好别出心裁嘅，就系吓搵啲鬼妹仔上嚟我哋嘅个电视台里边教人哋讲英文啦。咁啊，亦都即系听下啲鬼妹仔啊，即系平时去玩啊，去蒲啊，嗰阵时饮到醉晒啊，啲经历啊。咁如果听得明佢啲英文咧，你都知道佢班友仔咧真系难玩难到癫嘅。咁就阿卡士啊。啊，同埋啊，依一個嘅阿里啊，阿里邦考啊，佢依一個嘅 You Can't Sit With Us 啊，咁啊，咁啊，依啲都幾出位嘅一啲嘅做法。咁但係我諗都冇乜網台界啫，都喺依一個嘅差唔多嚇，即係依一個嘅2017-18年啊，或者更加早之前咧，咁啊已經咧就出咗去海外咧，就係拍一啲嘅旅遊節目。咁 MHK TV 咧都算係咧喺依一方面裏邊咧肯抌本，同埋咧就係盡量做到一啲嘅高質素，亦都希望可以做啲另類啲嘅一啲嘅節目咧，帶大家眼睛去旅行啊，去到一啲嘅海外嘅唔同嘅地方啊，周遊列國啊，咁啊即係俾大家咧就見識下海外嘅一啲嘅風景啊、風土人情啊、文化啊各方面嘅嘢。咁當然啦，即係限於依一個嘅 budget 嘅所限啦，咁啊嚟嚟去去都係以東南亞為主啦，咁啊即係有一次嘅壯舉就即係當然係依一個嘅屌出香港嘅依一個嘅北非之旅啦，東非之旅至真，咁又去盧旺達、烏干達同埋依一個嘅肯亞啊，又見到好多依啲嘅唔同嘅一啲嘅野獸，又去到一啲嘅赤道裏面啦，咁啊即係完全一個好新穎嘅一個嘅角度。咁我記得嗰次去咧，哇就多嘢搞咯。首先要睇醫生啊，然後跟住咧又要打依一個嘅預防針，又要食呢啲嘅霍亂藥啊、藥疾嗰啲嘅藥啊，如此類推。咁啊，去之前又要食，啊翻到嚟之後咧又要食，咁啊慎防咧你就係喺依一個嘅非洲裏邊咧就係感染到一啲嘅傳染病。咁啊去咧亦都係差唔多去咗成兩個禮拜，去非洲三個唔同嘅依一個嘅地方，圍住依一個嘅 Lake Victoria 咁樣去，咁啊同埋 KC Sir。咁啊拍咗好多一啲嘅唔同嘅片段翻嚟啦，咁啊堪稱啊，即係喺網台界裏面啊，最先踏足喺一個嘅非洲啊拍節目俾大家睇嘅一個嘅網台啦。咁我一直都好自豪嘅，咁但係亦都覺得自己好即係洗腳唔抹腳啊，有時會覺得啊，你使咗計咁多錢，咁但係即係攞到啲咩嘅實質嘅嘢翻嚟咧？攞到啲咩嘅嚇？啲 kick view 又唔係賺咗啲咩嘅廣告嘅依一個嘅收益，更有甚者依啲嘅節目啊都唔夠啲個論證節目坐喺度兩三條麻甩佬喺度鳩噏，咁啊即係萬幾二萬 view 係嘛？咁啊即係仲嚟得化算係嘛？做餐死嘅又要使咁多嘅旅行嘅依一個嘅費用嘅行船跑馬三分險，點解有一個唔覺意啊？有啲咩嘅意外啊、感冒啊、病啊咁樣，我即係自己攞苦嚟身係嘛？勞民傷財。咁但係當時其實我哋個mindset 咧都唔係淨係走去拍嘢，然後跟住咧就係俾啲片段大家睇，咁啊博大家 subscribe， 又或者博大家咧就係俾啲意見啊，俾啲嘅依啲嘅香油錢啊，我哋嘅咁樣。其實我哋一早咧，我哋同阿 KC Sir 嘅一個構思咧，就希望嚇試多啲海外嘅唔同嘅依啲嘅景點路線，然後經我哋咧去過拍個節目翻嚟咧，希望可以諗到啊嚇。嗱，你見到一啲嘅節目啊，見到我哋食乜啊，見到我哋去過邊，見到我哋玩過啲咩嘅嘢。嗱，我哋而家咧就搞一個嘅 MIHK 旅行團。咁啊，總之嚇，我哋食乜你又食乜，我哋玩過乜你又玩過乜啊，我哋去過乜你就去到邊乜咁樣。咁啊，即係同大家咧就係即係真真正正咧有翻一個嘅experience 啊。除咗淨係眼睛去旅行之外咧，都同我哋咧即係實體咧就咁樣去。咁其實咧即係。上次嗰個嘅屌出香港之東非之旅咧，其實一早咧就已經係聯絡咗當地一啲嘅旅行社，亦都即係麻煩佢哋要報價。 計一啲嘅飛機票啊、酒店啊，如此類推，咁即係已經係 work 嗰啲嘅 plan。但係計嗰個數咧，其實都幾襟計嘅。咁啊，同時之間咧，亦都係如果要真係要make 個 trip meaningful 咧，亦都係揾一啲適當嘅時間咧去出發。譬如你要撞正呢一個嘅動物大遷徙嘅呢個時間咧，因為動物大遷徙係如果冇記錯係呢個九月十月嗰個時間就係要就到啱至得嘅。咁我之前上次去咧，就其實係三四月左右嘅呢一個嘅時間嚟，咁啊即係唔係嗰個嘅撞啱嗰個行程。咁但係你又要 plan 得好多啊，咁樣價錢又即係可能就幾浪啊，咁樣都所以都係一直喺度計緊數。嗱，如果你問我咧，即係你要點樣可以 make 一個旅行團 successful 咧？其實就會計一條數啦。嗱，首先飛機票啦、酒店啦、旅行社嘅又要收你一個嘅費用啦，佢又要 mark up 啦，啲簽證啊、kickclack 嘅嘢有一個嘅成本喺度啦。好啦，有個成本喺度，咁你就要諗啦，要睇下旅行社要 make sure 佢幾個人至可以成團。OK， 咁如果佢話25人至可以成團咧，如果你砌唔夠25人咧，咁你其實就基本上成個 trip 咧就冇得去啦。好啦，就算砌得掂25人嘅情況之下咧，你唔好忘記喎，唔係就咁我揾個街或者係揾個旅行社就帶你哋好似咩嗰啲預咗你緊等埋你嗰啲嘅旅行團咁樣出發喎，一定要有 MHK TV 嘅呢啲嘅主持跟住去出發喎。嗱，依一個嘅主持咧，如果你要慳翻啲錢咧，你就唔好就再揀一個咧本地嘅導遊跟埋去啦。如果唔係咧，又有一個嘅成本喎。你就要盡量減少嚇，即係依啲嘅 expenses 啊。咁即係換句話講，嗰、那個 MHK TV 嘅主持人咧，亦都係要做埋咧啊導遊嘅依一個嘅職責啦。落到去一個嘅本地咧，亦都會喺嗰度咧要揾一個嘅本地嘅 guide 去幫手喎。如果唔係咧啊，咁你就企喺度啦。點解啊？因為咧你三唔識七，人生路不熟。咁點樣可以幫你呢？就係、是、解決呢一個問題啊，係嘛？咁所以就一定係要自己作為香港嘅街慳翻一條數。咁但係咧，你又要計翻你自己落去，你自己一個人一個人頭咧，又一個成本啦，又打埋份數落去啦。咁而本地嘅街咧，就亦都係你嘅 expenses 嚟嘅。咁你要計翻一條數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即係你一定要計一條數咧，幾多嘅人至可以成團？但係依個人咧成團嘅時候咧，就係、是、分分鐘你會蝕錢。但是如果要加埋你自己嗰個嘅成本，再加埋本地一個嘅街，甚至無話，如果要拍埋嘢，揾多個 cameraman 揾埋個同事去燉埋咧，咁你即係換句話講咧，又要打多份數，咁你又要計多啲人咧，只可以就參加依一個嘅旅遊團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幾難做嘅。亦都咧，就算你賺到錢嘅時候咧，你自己嗰個嘅皮費啊，減埋曬之後咧。分分鐘咧，只不過咧就係賺到嗰萬零蚊至到兩三萬蚊左右嘅一個嘅 trip， 咁你就可以計到條數啦。你行咗咁多日，係嘛？你一係就要人多，一係你就要個人少，但係個旅程就要比較係長啲，但係你個費用又要多啲，係嘛？要收貴啲啊，咁咧就只可以圍到個皮。咁即係唔怪講即係你要諗一個好適當嘅 local 嘅街，帶你哋啲 MHK 嘅觀眾。一起去出發，咁但係即係環顧成個公司嚟講，係嘛？你亦都信唔信過？譬如叫我 Nicky 哥去帶隊啊，我都係擔心佢都自己都唔知知唔知醒，又唔知道佢自己啊飛鬼咗去邊度，依家就有啲咩嘅頭暈身興，係嘛？依家又叫阿史提去幫手去做啦，史提又唔知唔覺依家又唔見電話，係嘛？就苦口苦面咁樣咪死火啦，咁啊即係都搞唔掂。咁啊俊係識鬼咩？因為點解？其實你做依一個嘅街。是真係要擺好多嘅心機落去嘅。第一，你又要 social， 又同每個團友要傾偈，又要擔心啲團友係嘛，即係佢哋啲中唔中意啊，有冇投訴啊？一間又去個酒店裏面啊，大家啲房唔同啊，又要排房啊，跟住住咧就要 make sure 佢哋即係住嘅地方啱唔啱佢心水啊，如此類推。有啲團友嘅即係屙過嘅，突然之間又要要改乜又要改乜。更有甚者，即係有啲朋友仔啊，即係去到地方啊，水土不服啊，屙口發作，四時感冒，周居雲浪，咁你就真係又要同佢諗啊計啊，要睇醫生。所以依一個嘅 post， 我係唔敢揾我啲其他啲節目嘅主持人咧去 train 佢哋咧就做依一樣嘢。Heaven said that， 當時咧我有諗過揾阿 Nicky 哥去幫手 train 佢嘅，去做依一樣嘢嘅。咁但係個 task 的而且確就真係好大。 我亦都嚇，即係會擔心啊，叫阿 Licky 哥去做一整真佢，或者佢有啲咩嘅投運申領嘅時候，咁啊對唔住人哋個老豆老母，咪撲街係嘛？咁啊亦都係一個幾較困難啊，比較 tough 啊，比較 complicated 嘅依一個嘅工種，啊呢啲一定要入過行做過，至可以做到嘅，唔可以冒冒然拉夫揾個人去。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唯有就真係自己帶隊啦。而且係嘛，自己即係做咗嗰個節目翻嚟，咁就嚇即係你啲觀眾啊、網友啊，都想同你一齊去玩係嘛？咁呢一個就係個賣點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迫於無奈咧，就真係要自己咧就赤膊上陣，自己帶埋隊。咁啊，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就情況就好似蔡瀾嗰啲旅行團啊，或者係肥滔啊、食神肥滔嗰啲嘅美食團咁嘅呢一個嘅 idea 啦，要打一個星級嘅朋友同埋佢啲 fans 一齊去旅行。咁但係唉，嗰、那個叫食神，嗰、那個叫蔡瀾，咁佢針對嗰啲就係比較高檔次、高消費、食得好、住得好、著得好、豪食得豪嗰啲地方。咁嗰啲嘅朋友全部都係身家嚇、啊，即係唔介意嚇，俾、啊、多啲嘅。咁啊，最緊要有蔡神瞪住、傍住，咁啊去玩得開心嘅。咁但係我又要諗喎，我哋 MHK TV 嘅族友係嘛？我都知道大家嚇、啊，即係好多朋友直情係勞動階層啊，難得就去玩啊，嚇、啊、貴啲咁，基本上就亦都超出佢哋嘅一個嘅能力範圍以外。去得遠啲，咁你又諗咯喎？啊，佢咁多日，佢可唔可以攞十日假或者八日假？我跟你去非洲咧，咁咪難搞喎，係嘛？咁啊，佢可唔可以即係攞四五日假？咁我哋要諗一啲嘅行程咧，係佢唔需要攞好多個假，或者 overlap 咗一啲嘅假期同埋一個 weekend 係嘛？咁變咗佢可能頭尾攞兩日假、三日假，咁佢已經去到個 trip， 即係你要諗呢啲嘅嘢嚟出嚟嘅。咁所以咧。當時我係做依一個嘅屌出香港嘅依一個嘅旅遊節目嘅依一個系列，除咗我自己又可以貪玩啦，第二咁我哋又可以周遊列國啦，咁啊拍啲唔同嘅景點啦。其實我哋最主要嘅就係希望揾到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路線，然後經我哋去開發探討，真係食得過正嘢，然後希望可以同啲族友一齊去依一個嘅飲飲食食啊，去玩啊，咁啊依一個情況。咁但係亦都咁樣睇啦，香港人啊，有啲咩嘅地方佢哋真係未去過啊？即係山卡拉嘅地方最多好去。咁所以喺某個程度上面咧，即係你要開發到啲新嘅景點，佢哋唔知道嘅，或者係佢哋即係未去過嘅，其實亦都要擺好多嘅依一個嘅功夫啦。咁所以嗱，你會見到我哋喺屌出香港嘅依一個嘅系列裏邊，我哋去過台灣啦，我哋去過加拿大啦，我去過依一個嘅東歐啦、東非啦，係咪？咁我哋亦都去過依一個嘅越南嘅依一個嘅胡志明市啦，嚇咁啊好啦，咁我哋後屘就得出一個嘅結論。就如果你去台灣，唉，大家眯埋眼，插埋自己隻眼啊，都喺台北行啊，都唔怕撞親啊，係嘛？泰國係嘛？嗰啲沙華地級啊，歐根溝嚟，唉，去到唔去，你揾一個新嘅景點俾佢哋都比較困難。東非你哋未去過嘛？加拿大你未去過啦嘛？係嘛？帶你去加拿大玩啊，睇下你哋班友仔嚇，即係未見去過依一個嘅楓葉國係嘛？帶你去東非啊，睇下依一個赤道熱熱佢，揦揦佢，曬曬佢好唔好啊？咁但係又。即刻遇到我頭先所講嘅依一個嘅問題啦。喂，叫人哋起碼出門十鳩幾日，係嘛？咁你叫人哋點攞價啊？係咪？你自己鱷魚可唔可以走十鳩幾日？嚇，帶啲人去咁遠嘅依一個地方咧，坐底要八九日。講真，冇翻八九日就不如唔好去。OK， 咁你即係起碼就要告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如果我唔喺個台裏邊啊，咁長嘅時間又點搞咧？係咪？咁但係如果依條路，是證明了 work 的，那你成日都帶隊出團的時候，那誰做節目呢？即是所以後來就要即想想 long haul 就真的不行，剩下的真的想試一下實驗一下，看看有沒有錢賺，看看我們可不可以真的帶到團出發呢？唯有只有一個景點，我們 so far 拍過這麼多個節目，就只有一個越南這個胡志明市。OK， 那我們可以去 explore 一下，因為始終去越南都是對很多的香港朋友來說呢，就不是好像去 Bangkok 的去依一個嘅啊馬拉啊，去台北啊、台南啊咁 easy 嘅，越南都要嚇申請依一個嘅啊 visa 啊，咁啊亦都啊搭啲飛機亦都 limited 嘅，咁啊所以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拍板，不如嘗試啊去依一個嘅胡志明市搞個旅行團，帶啲老友記 去試下得唔得啦。咁其實我係做咗前頭做咗兩團嘅，啊，即係喺依一個嘅越南嘅依一個嘅胡志明市。咁我哋點解嚇即係咁早in the very first beginning， 我哋會諗到去依一個嘅越南胡志明市咧？咁樣咁你都知道啦。咁我哋都有一個嘅恩人啦，阿蕭永基阿姨，阿基哥。咁啊，基哥咧就喺我哋啊創立呢一個嘅 MHK 嗰陣時咧，就曾經咧就借個錢俾我哋咧，就係去 set up 啊各方面嘅嘢。當時我都係唔係好識啊基哥噶，基哥直情係啊喺網上面聽我哋嘅節目，聽咗好耐，知道我哋要出嚟要搞呢一個嘅台，缺乏資金，咁佢義無反顧咧就即刻就唔好講咁多嘢，揾日咧就去呢一個嘅仁夫嗰度咧就係鋪頭，咁啊然後咧就懟咗張支票俾我，就十雞嘢嚇，就寫公司名嘅，抬頭寫咗公司名。咁啊，得啦，你有錢先還翻俾我啦，咁即係移助我哋。咁但係當然我哋後屘即係營運咗啦，咁啊即係亦都有一啲嘅收入嘅時候，咪還翻俾阿基哥。咁但係冇阿基哥去幫手咧，其實我哋即係亦都係開頭嘅時候，亦都好困難，係嘛？咁當時嗰陣時我都未識 K C Sir 添，咁同埋即係亦都覺得阿蕭永基醫生就好好啦，因為即係佢信我哋去搞得掂，對我哋有個 faith 有個 trust， 義無反顧咁啊支持我哋。咁我亦都喺到目前為止，我都好感恩阿基哥嘅呢一個嘅幫手。咁啊基哥咧就同我哋講：喂，去越南玩啦，越南好嘢啊咁樣。咁當時咧就有一個嘅網友咧，咁啊亦都喺我哋嘅台裏邊咧，就係、是、佢太太又做一個嘅節目嘅。咁啊，佢亦都知道，基哥話即係佢帶隊去越南喎，佢又有興趣。咁佢不如一陣間先啦。哇！我有啲咩嘅問題出咗咧？好，唔好理佢啦。啊，佢後邊嗰、那個、那個 device 有事嘅。由佢喺佢搞搞陣先，唔好理佢，繼續去錄影啦。嚇、啊、，OK。翻嚟啦，咁啊繼續講埋落去啦嚇。咁啊，即係有個網友，咁啊佢太太喺我哋個節目裏邊就做與主同行嘅，咁啊知道我哋咧就係、是、要去依一個嘅越南，咁佢又好有興趣想跟埋我哋去，咁佢甚至乎咧就醒咗一雞嘢俾我哋添，咁話啊 sponsor 你帶埋阿俊過去拍嘢啦，咁樣咁啊即係帶個同事去拍嘢咁樣，咁啊好啦，咁啊即係咁佢又 sponsor 又咁，我話你跟埋去啦，咁我咁佢又有興趣啊嘛，咁一齊去啦。咁啊，基哥咧就带队，咁啊嗰阵时咧就系第一次咧，我就好记得就系我啦、阿基哥啦、阿俊啦，同埋嗰位网友啦，咁就谂住去嘅。咁啊，殊不知咧，咁佢个老婆咧就知道咗吓、啊，即系佢哋去吓，佢、啊、老公去，咁啊一定要跟埋嚟。咁呢个时候就谂翻咧，应该佢老婆知道佢老公咧就是、想跟我哋去越南咧就去玩嘅。咁就唔放心，就死都要攣住跟埋你啦，咁樣嗰只。咁點我都開頭都戇頭頭，我都唔知點解要驚咩，即係要過越南睇下嘢。原來越南真係有好多洗頭嘅地方嘅，嗰啲洗頭嘅地方咧，咁嗰啲女咧就好低胸嘅。咁你喺度洗頭嘅時候就污咗個頭咧，就同佢依家洗頭嘅。有啲按摩店啊咁樣，咁嗰啲按摩店應該又有嗰啲啊雀仔按摩啦，同埋一啲嘅越軌按摩啦，咁啊如此類推嚇。咁啊依一個嘅情況都被頂係嘛？又雀仔按摩，又越軌按摩，咁啊～即喺咁啊之後咧，我就知道原來當時佢依個太太就死要跟我哋咧，就要去啊依一個嘅團，咁啊希望咧就同埋我哋去嚇，咁啊睇下我哋咧就會唔會帶埋佢嘅老公咁樣。咁但係我真係講真，我三唔識七，就算我要滾啊，我都要同一啲我相熟嘅一啲嘅好友啊朋友啊，即係同得我真係要去一啲嘅夜場嘅，即係全部都係好多朋友嚟嘅。如果唔係即係同我好熟嘅咧，我都唔會去。啊，費事人多口雜，係嘛？麻鬼煩煩，一間就老屈啊、老作啊，咁同埋你自己唔熟一啲朋友啲脾性咧，咁我就唔會同佢哋去飲酒啊，或者係尋歡作樂啊咁樣。第一，大家啲酒品又唔知啊；第二，喺啲咁嘅地方裏邊咧，發起癲上嚟啊，搞到頭都痕埋。我未話未見過，見得太多係嘛？咁尤其是去到海外喎，係嘛？咁我真係完全冇諗住咧，就帶佢老公去滾嘅。我亦都冇諗過喺呢個 trip 裏面去滾，咁我真係只不過就係聽阿基哥講，話佢呢個 trip 裏面咧有好多嘅嘢食啊，拍下啲嘢翻嚟俾啲網友睇下啦。我真係主要係純粹呢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就佢跟埋嚟啦。咁我哋就開頭咧就係、是、去到啦，咁啊有個網友咧，佢嘅太太咧亦都係一個嘅越南人嚟嘅。 咁啊，亦都係基哥嘅依一個嘅師弟嚟嘅依一個嘅網友。咁而依一個嘅越南嘅太太咧，亦都同阿基哥咧就係、是、契兄妹嘅依一個嘅關係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嗰陣時咧，哇！咁那個叫花姐，如果我冇記錯，咁啊花姐咧就係、是、帶我哋去睇唔同嘅嘢啊，帶我哋去買啲平嘅嘢啊，帶我哋去食嘢啊，有佢喺度同本地人咧就去溝通啊，咁我記得嗰一次第一次去咧。就去食過一個叫農家菜，咁啊食啲越南嘅農家菜，咁啊又去依一個嘅越南嘅胡志明市嗰個嘅古蹟嘅依一個地洞，啊咁啊有好多嘅唔同嘅名勝可以去睇到，咁啊又去啊市中心啊聖母大教堂啊，咁啊如此類推，咁啊又去買嘢，咁啊嗰日咧就有一啲嘅食物啦，咁啊好正豆嘅，譬如一啲嘅蝦乾啦，咁啲蝦乾越南啲就真係好靚。睇翻翻嚟，我太太都讚不絕口。咁如果你中意食腰果咧，咁越南嘅腰果亦都係好靚。不過最令小弟咧就係、是記得即係、一個咧就係先喺越南自有嘅嗰、那個就越南嘅牛奶果。哇！我哋成日買咗成箱翻嚟，即係請啲同事食啊，食下搞貓樽啊，派俾啲同事食啊咁樣。咁如果詳情咧，大家就好記得咧，就一個嘅屌出香港嘅越南胡志明之旅，咁啊拍咗出嚟，咁啊俾大家睇。咁又有去依一個嘅當時嘅南越總統嘅依一個嘅總統府啦，咁啊依一個嘅戰爭博物館啦，哇！真係好多好多嘢睇，咁啊好大開眼界。尤其是小弟係一啲嘅歷史啊軍事迷咧，咁對當時嘅依一個嘅越戰咧就有好深刻嘅一個嘅瞭解嘅。咁啊亦都親身去到依一個胡志明市啊，記得啊，即係當時啲北越軍啊點樣去攻陷依一個嘅南越嘅依一個嘅首都啊，然後跟住啲人就點樣喺依一個嘅總統府裏邊啊，哇！好似喪屍咁樣爬到上依屋頂，扯住啲直升機，美軍直升機要走咁樣歷歷在目。咁啊！依個大家可以重温翻啊，當時依一個嘅屌出香港嘅依一個特輯，我拍咗好多啲片段可以俾大家去睇。咁啊，翻到嚟香港啦，咁我哋亦都有諗啊，喂，真係咦，制得過喎，好玩喎，係嘛？咁所以當時咧就同咗阿基哥咧就 plan 咗就搞過兩次嘅旅行團嘅。第一次嘅旅行團咧就比較多啲嘅人去嘅，咁啊即係去翻一啲我哋去過嘅地方，咁亦都係小弟帶隊。咁另外有一次咧，就係美食之旅啦。咁就又要諗一諗計啦。即係同上次有啲咩嘅唔同啦。咁加咗一啲就可能去一個新嘅景點，就係頭頓嘅依一個個海灘啦。又要上依一個個耶穌山啦，要行山啦。咁仲要去學點樣去整越南菜啦。咁跟住又要去唔同嘅 restaurant 裏面，就係去食一啲米芝蓮級嘅依啲嘅越南嘅官底菜，咁咪好多耳目一新嘅，諗好多唔同嘅 topic 都係就係俾我哋啲網友咧就去試，咁啊兩次就搞過去嘅，咁但係好好彩咧，兩次去咧真係好感恩嘅。第一嗰啲嘅團友啦，就個個都係我哋嘅擁趸啦，全部都係 MHK TV 嘅聽眾啊、觀眾啊咁樣，咁啊冇啲街外人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好熟悉小弟嘅脾性，咁啊亦都唔係點煩我，係嘛？好聽教聽話，哇！叫佢幾點鐘蒲頭會啊？幾點鐘蒲頭？個個都互相守望相助，大家建立一啲嘅友誼啊，咁樣好 friendship 嘅，咁啊大家就即係互相照應，咁啊即係喺整個過程裏邊咧好融洽。喂，有個別啦，第一團裏面有個阿姐就好鬼煩嘅，一間又話頭暈，一間又話身興，一間又話個房又話個窗向南又唔老禮，又話冇窗，又話成成，真係好煩。咁但係好彩，亦都係有阿花姐嗰陣時咧，就喺度咧，就係幫手即係照顧下佢啊，同佢傾偈啊，氹佢開心啊。即係講真，我個男人老狗，一個阿姐又冇講話殺嘢嘅，但係好嬌麻煩，多多要求。咁啊，即係。講真，亦都個個朋友都知道佢麻鬼煩，奄尖聲悶。咁啊，好彩阿花姐喺度氹得佢開開心心，一間又佢頭暈，又幫佢捻骨，曬得興又幫佢撥舌。哇！真係我話下一次佢再嚟參加呢個團，我真係唔敢，唔好咁樣。因為第一對阿花姐唔好啦，冇理由要阿花姐做咁多呢啲嘅嘢，同埋佢又真係幾麻煩，真係好難做照顧。咁但係我就會知道啦，咁啊，即係如果要帶隊要照顧一啲啲嘅團友，咁。你一定係要即係要 take care 賓至如歸係嘛，要令到佢玩得好開心。咁但係你又一定要計好多嘅情況啦。第一啲景點次次都有唔同，咁亦都即係唔好老點人，即係講曬你有試過啲咩嘅，點知人哋去到乜都冇嘅，咁啊真係死火啦，係嘛？咁啊亦都希望咧啲團友咧就唔好趕鴨仔即係舒舒服服因為咧 join 我哋嗰啲咧。 全部都是不喜歡自由行的一些上了年紀一啦40路開外的朋友啦，他們想 join 這個團。join 這個團呢，即是他們也都不想說即是早哇6點鐘起身，跟住呢就去舟車勞頓搭車搭到即是頭爛埋。最好朝頭早起身吃個早餐舒舒服服，然後跟住呢就去去行下。咁然後跟住咧就夜晏晝又食一個嘅早餐，又 nice 嘅一個嘅午餐，去翻一兩個景點，咁又翻去依一個酒店梳洗下，夜晚食餐飯，跟住夜晚自由活動，咁樣嘅依一個嘅安排啊，咁即係我都係盡量設計到係咁啦。好啦，嗱咁要搞呢啲嘅團咧，咁當然亦都要搞下開茶會啦，就即係叫齊曬佢哋嚟啦，又要即係講解一下。個行程啊，個 itinerary 啊，去啲咩嘅地方啊 ，Tom 有啲咩嘅禁忌啊，準備啲咩嘅嘢啊，如此類推。咁啊，搞咗兩次，咁你問有冇錢賺呢？其實咧係真係冇乜錢賺嘅。仲有點解呢？因為第一，我冇計過我自己份糧落去嘅，我就係計咗我自己嗰個嘅行程啦、酒店啦、住宿啦嗰啲 kick lack 嘅嘢喺條數裏邊。即係總之，我嗰份嘅糧咧。我訪問嘅 expenses 就計入咗個旅遊獨團費裏面嘅其中一個嘅 expenses，OK？ 咁跟住又 recruit 啲人啦，就通常咧兩個團咧都過咗嗰個嘅 minimum requirement 成曬團嘅，咁但係咧就唔到到我哋嘅上限，咁即係仲有啲距離，咁即係換句話講咧，計埋條數埋單計數咧，就我哋亦都唔想話即係克扣軍糧啊，或者令到啲網友待遇唔好啊，係嘛？咁所以咧，盡量咧，佢哋都感覺到咧物有所值。但係你聽下我哋個團咧，去幾日五天團6800蚊，簽證啊、酒店啊、食嘢啊、入場券啊，全包。OK， 佢哋最多醒嘅咧就唔係醒俾我。OK， 佢就醒俾咧就係當地嘅呢一個嘅 tour guide 同埋個司機。我自己是不收錢的，你想想，即是比如香港有導遊帶你過去，他都要有收份小費，我都沒有收的。咁啊，淨係當地嘅依一個嘅 tour guide 同埋個司機就有一啲嘅 tips 要俾佢，咁就係咁多啦。咁其實就跟住我哋亦都冇帶大家去某一啲嘅旅行團指定嘅啲嘅 outlet 啊、shopping 嘅地方拆分份回籠喎，冇嘅喎，即係哇嗰度買腰果啊，去嗰度買啦，咁樣咁啊，即係帶佢哋去。咁啊，嗰度有啲餐檔啊，啱啱經過好似好靚喎，咁啊 shop 低佢哋就去買，全部都係唔識嘅，冇拉楞嘅。冇任何嘅依一個嘅 relationship 嘅，佢哋買完嘢亦都唔會話即係去指定買啲咩貴價嘢啊嗰啲咁 kick card 嘢，佢買完之後佢有份回籠拆翻俾公司，冇嘅。咁所以你諗下，其實即係基本上就係混吉嘅。我哋做依一樣嘢唔係我嚟賺錢嘅，原本我係諗住賺錢，但有好多嘢我都唔中意做啊，或者係做亦都冇咁嘅窿路要做，亦都唔想咁樣去做。咁所以就整體咧就係、是、打個和。但係 cover 曬所有啲 cost 唔使蝕，計翻咧好少錢，幾差嘢，甚至乎萬松啲蚊左右。但係你計翻，如果我要計翻我自己份糧落去，就已經唔掂當，即係呢個團即刻係會蝕本嘅。咁所以我自己基本上就係犧牲咗我個人嘅時間，我錄影嘅時間，甚至乎我其他公司嘅一啲嘅營運啊、行政啊上面嗰啲嘅時間，我完全抌低曬，攞個價咁樣去同啲族友去玩個 trip， 計條數出嚟咧，係其實賺唔到錢。咁我記得就即係好感激啦，即係喺如果我大家有 join 過依一個越南依一個團咧，其實背後一個嘅好好嘅合作夥伴就係 Triangle 依一個嘅旅行公司啦嚇，叫 Triangle 係啊 ，Triangle 啊係啊，我記得。咁佢Con時啊，咁啊即係好交代，即係揾到一個好嘅合作夥伴。咁啊，而依一個嘅旅行團公司咧，其實亦都係 KC Sir 嘅依一個嘅介紹嘅。咁啊，所以喺整體裏邊咧，我去完之後咧，咁我就諗啊，第一啊，舟車勞頓；第二，影響咗我工作嘅 schedule； 第三，又賺唔到錢。其實最慘的一次咧，就係第二次我出發去胡志明市嘅時候咧，我中咗流感啊！我喺越南嘅時候咧，第三、第四日咧，即係喺回程之前嗰第一、第之前嗰日啊，尖寒尖到，哇，流曬冷汗，發高燒。 咁啊，直情當時我亦都冇約，咁啊好彩隨團裏邊咧，阿基哥嘅太太都有去，咁啊基哥嘅太太就係啲好資深嘅護士嚟嘅，帶足曬所有嘅藥，俾啲藥我食，咁我就即係食完藥我就出身汗啊，咁樣就好啲，退咗燒，咁啊第二日又再發個燒，其實我係病住翻嚟香港嘅，咁啊翻香港嘅時候，後屘如果大家你睇翻咧，即係2018年嘅十一月之後嘅呢啲嘅時間咧。其實我有啲時間失曬聲、沙曬把聲，就是、去完呢個 trip 咧，就係病鬼咗嚇，即係都幾慘情嘅嗰啲。咁啊，即係自己又頂唔順啦，又攰啦，咁而家又周居勞動啦，咁啊，原來就更加會有機會會中招、會病添。咁啊，所以就更加就唔好搞啦。咁好啦，咁喺團與團之間咧，咁啊有啲嘅彩蛋就要話翻俾大家聽啦。咁啊，點解咧？原來我哋曾經試咗一個全男班嘅呢一個嘅去越南玩。嘅呢一個旅行團，呢、這、一個就避而不宣嚇，即、啊、係、就是、自己有嘅呢一個嘅旅行團嚟嘅。咁啊，有啲係阿基哥啲朋友，咁啊有少量嘅族友，咁啊有 K C Sir 又跟埋，咁啊亦都係好似有帶埋阿搞貓進去定係點樣？咁嗰個團咧就搞笑啦，嗰、那個團咧就係、是、其實基本上咧就即係佢哋就係除咗去啊飲飲食食啊，最緊要就係幫襯嗰個美女與豬宴啊，佢哋咧啲馬佬就最開心，去嗰個地方裏邊。就好似依張相咁樣啊！啲女咧個個都五尺七寸高嘅，身材咧就好豐盈，頂到哇冚家產頂角高蟹咁樣噶，個爆曬嘅啲紐咧就變成合衣咁樣，咁啊著啲短裙，咁啊兩隻大髀咧就係、是、啊有圓韻啦，同埋咧就係好有彈性嘅呢一個嘅肌肉啦，咁啊 serve 你咧就係食飯嘅，哇啲馬佬開心到呢一個嘅不得了啦，係嘛？咁啊邊啲團友去就唔好講啦，咁啊跟住咧佢哋夜晚又可以去試下越南嘅呢一個嘅洗頭喎，咁啊亦都係開心到不得了啦，咁我又冇去到嘅，咁啊跟住咧。又可以去一啲嘅越南嘅山寨卡拉 OK 喎，咁啊仲有咧，即係佢哋會 call 啲女仔咧，就去咧就陪佢哋唱歌咁樣喎。咁即係當然我哋佢有冇出街，我係完全唔知啦。咁但係我又同阿 K C Sir 咧，就喺 District One 裏邊咧，嗰間係大酒店，因為好大嘅一個酒店，大家上網就可以查到嘅。Exactly 邊間酒店我就唔出聲。下邊咧就一個好大嘅一個嘅 disco。咁一個 disco 咧就其實又有一啲嘅私家房啦，有出邊嘅 open 嘅依啲嘅台啦，係嘛？咁嗰次咧我仲好記得咧，同埋阿羅仲良啊，啊心靈樂章啊都有一次我哋都後屘都有去過嗰個地方添嘅。咁啊咁啊去嗰度咧，哇厲害啦！夜晚裏面呢，哇嗰度大大話話幾百個啲 PR girls 乒乒乓乓咁樣去走，咁你可以就係揾佢哋陪你去坐低去飲酒啊傾偈，咁你俾小費佢嘅啫，咁又或者你包咗一啲嘅私家房啊，你喺上面唱卡拉 OK 啊咁樣，咁即係你都可以見到越南嘅繁華嘅呢一個嘅一面嘅，咁啊係啦，係啊，羅仲良係第二次，即係後屘我哋即係喺2018年十一月嗰個嘅團，佢有份 join 我哋。咁啊，嗰次嘅 trip 我都係好多人去啦，咁但係就係亦都係 again 啱啱夠 cover 咗我嘅 expenses， 同埋少量嘅呢一個嘅收入嘅呢一個嘅進帳。咁啊，原來我都大大話話去過有幾次嘅呢一個嘅越南，首先有去過呢一個嘅踩線，咁啊跟住亦都係搞過一個嘅旅行團，咁啊跟住咧就有一個嘅自己私家嘅啊，即係全男班嘅越南團。跟住又有一個嘅越南美食團，咁啊去過幾次嘅依一個嘅越南，咁有少少嘢話俾大家聽啦。咁啊有一次同阿假貓進去越南嗰時候，去拍嘢嘅時候咧，咁咧我哋夜晚咧亦都去卡拉 OK 唱歌喎，咁啊可以咧就叫一啲個女仔嚟喎。咁嗰次咧就真係叫咗個女仔咧就俾阿假貓進。咁啊個女仔咧，你知道越南冇嘢多，電單車綿羊仔就最鳩多。咁個女仔咧就即係著咗一啲好靚嗰啲嘅越南嗰啲傳統嘅嗰啲衫咁樣啊。咁啊揸住架呢一個嘅綿羊仔，咁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咁樣嚟到喎。咁啊然後咧就係上嚟咧就陪阿假貓進唱歌。咁啊我啊叫佢陪阿假貓進唱歌啦。假貓進個友仔，屌你諗起成程 trip 企定定坐咗喺度。點撚咗月咁樣，喐都唔喐嚇，但係嗰個女仔真係靚啊！嗰個女仔直情成個李麗珍咁樣噶嚇，即係好靚女嘅。咁我都有 at 咗佢 Facebook 嘅，咁而家見到佢咧，即係佢越大越靚。咁啊，搞不盡真係走寶，不過佢嘅英文就比較差。咁啊，搞不盡當時都冇用 Google Translate 就同佢傾偈。 咁啊，即係兩個你一望我望下你，咁啊 end up 個女仔都唔 Q 睬佢，因為見你搞踎做木頭人咁樣，咁啊反而同我傾偈，同我唱歌，啊真係吹冷仗係嘛？原本就醒佢嘅，點知啊即係佢無福消受，即係唔識啊體諒嚇，即係我係做老闆嘅依一個嘅對佢員工嘅依啲嘅福利，真係吹 Q 仗。咁啊，咁又耗咗咁多年啦，咁啊二零即係2017-2018年到而家就即係6-7年嘅依一個時間，咁啊你諗下。啲時間真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噓聲咁啊！但如果要再搞嗰啲旅行團咧，真係唔好搞喎，真係好辛苦。依、這個 plan 就真係唔 work， 嘥得太多時間，我亦都冇辦法揾個人去 substitute 做我依一個嘅責任。咁但係而且我本身自己亦都依啲嘅唔係我自己個人嘅依一個嘅專長，係嘛？唔係我自己個人嘅專長嘅時候，一定要揾人去幫手去 take care。係咪咁？如果你真係揾一個個人去幫你 take care 嘅時候，你一定要計翻佢一份錢，計一份糧。咁如果條數咧真真正正唔夠咁多人，或者你計個數唔係個 mark up 咁大嘅咧，基本上咧亦都係 cover 到嗰個數。咁所以始終到後屘，我哋真係計唔掂條數，就 scrap 咗一組 idea。尤其是上次就係因為病得好緊要啦，係嘛？咁所以就冇做到依一樣嘢啦，冇 plan 到啦。咁而跟住我哋亦都要搬公司啦，就搬咗去新嘅依一個嘅進業街嗰度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係、後屘亦都係冇搞到其他啲唔同嘅 side business 啊，什麼嘅啲 open day 啊、賣嘢啊，都會少咗。咁啊，主要都係做翻純粹翻做我哋一啲嘅廣播嘅依個節目啊，我哋嘅呢啲嘅擅長嘅嘢。咁如果你問我咩唔 miss 咧，我就其實都如果可以能力範圍搞到啊，即係來唔中同啲網友一齊出去出面去玩啊，做一啲好黐心嘅網友啊，大家都見過好多次啊，咁其實一堆人去玩咁樣咧，其實就幾好嘅。但係咧，如果你要諗住揾佢賺錢咧，就真係好難搞啦。咁後尾我都好繼續都好希望去試下其他啲，但係奈何自己又多節目啊，亦都計唔掂條數啊，或者即係後尾試我推出某啲嘅反應啊，見到又譬如阿 Betty 佢搞啲團又成唔到團啦。其實最慘嘅就係因為依一個客家佬事件，我唔敢再搞任何呢啲嘅旅行團，因為始終有個陰影喺度，即係亦都唔想啲網友以為啊，即係今次會唔會同你哋去旅行啊？咁然後跟住你哋又會搞唔掂又走佬啊？我啲旅行團啲錢會係點樣啊？咁所以我哋都冇繼續再搞落去，有少少心灰意冷。咁但係 anyway 啦，始終到最後，其實我哋嘅專長、我哋嘅擅長就係我哋要搞好我哋嘅呢啲嘅廣播。又或者有機會去到旅行嘅，咪自己拍到啲嘢俾網友去睇下，等佢哋眼睛去旅行咯。又或者當地嘅網絡好嘅，咁啊即場同佢哋碌下街，帶佢哋一齊去睇下當地嘅依家風土人情啊，即時實況啊，我哋見到啲咩嘢，食緊啲咩嘢，等佢哋可以一齊去分享。咁好過搞咁多嘅嘢咧，就係、希望就係賺錢，但係到最後咧，其實個 opportunity cost 啦。自己嘅 labor 啦，自己嘅辛苦啦，周居勞動啦，其實唔係好划算。咁好可惜啊，即係依個 plan 唔 work， 但係累積咗有好多嘅依一個嘅經驗，同埋即係亦都我明白到，如果揾一個嘅旅行團嘅依一個做法、那個 operation 啊、成本啊、點樣去計數啊、點樣去 plan 一個嘅 trip 啊、點樣去宣傳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坦白講，依、一個如果唔係我哋細個喺香港嘅時候睇過無線電視翡翠台，朱維德、朱翁搞一個見聞會社啊，嗰時佢有好多嘅呢啲嘅旅行團，咁又有蔡瀾嗰啲去唔知飲食食啊嗰啲咁樣，其實基本上咧我哋 inspire 唔到咧，就搞依一個嘅MHK 嘅旅行團嘅依一個嘅 concept 嘅。但係點都好嚇，試過冇賴個嘢，只不過係唔 work， 執翻身材啊，冇蝕錢嚇，咁自己辛苦啲啫。咁都係一個值得嘅一個嘅體驗同埋一個嘅經驗。人生就好似入去遊樂場去玩一樣，樣嘢都要試下。總之謹慎啲，唔好樂極生悲，唔好諗大得低滯嚇，即係勝利衝昏頭腦。試過嘅唔 work 嘅都係你一定會有一啲嘅experience 啦、learning 啦，係你學少咗，邊個都帶唔走。咁啊，試過好玩啦，咁啊，亦都係唔值得繼續要踩咁多嘅 effort 落去，知道自己個本行、自己個本業應該喺嗰度做翻嘢，咁就係之後喺2018-2019年之後，我哋 focus 翻、emphasize 翻 主力翻做好啲嘅節目，唔好諗咁多嘢曬 business 啊，搞搞震冇幫襯。咁好啦，今日嘅蝕到空虛嚇呢一個嘅網台血淚史就告一段落。咁啊，同大家回憶翻咧，我曾經搞過旅行團嘅呢一個嘅經歷，係嘛？個心路歷程點解計唔掂數嚇？又要就網友嘅呢一個嘅 preference， 又要計時間、計成本嘅呢一個嘅計算嘅呢一個方程式，好老實咁同大家去分享。咁今日係咁多，多謝大家支持。再過多禮拜，再同大家回憶翻嚇 MHK 曾經一啲嘅特別嘅一啲嘅 occasion 啊、經歷啊、故仔啊，同大家一齊去分享我嘅奮鬥史。 嗱 ，Mark 實嚟緊嘅3月9號由 Triangle Japan 又同 MHK TV 合辦嘅越南胡志明市美食五天團，來回乘坐越南航空公司嘅航班，早機去晚機返，全團住宿入住四星級或以上嘅酒店，除咗可以探盡越南地道美食、街頭大排檔、越南農家菜之外，仲可以品嚐美女乳豬宴、優雅嘅法國餐。行程包括前往越南最震撼嘅遺跡、古蹟地道戰場，一訪當年讓美軍屡战屡败的地底之城，去到以绵绵不绝的海岸线著称的度假天堂头顿海滩，登上耶稣山一览属于越南的南中国海海景，甚至大叹当地海鲜餐和私房菜，包你食完直竖拇指。越南胡志明市美食五天团团费6800元全包，够25人还有机会一人一封大利是去 shopping 添啊！仲有我鳄鱼带队，旅行日期由3月9号到13号，可以打上嚟39568673或者 WhatsApp 去98108874报名，快啲跟住我哋一齐去不漏洞内进入胡志明市啦！到13号 ，MIHK TV 胡志明市美食五天团口碑载誉再度出发，我哋再同 Triangle Japan 合作，乘坐越南航空公司嘅航班，早机去晚机返，住得好，食得一定好。除咗可以探尽越南地道美食，包括越南农家菜、美女乳猪宴，今次仲新加入粤式嘅私房菜嘅烹饪训练班，我哋仲会拜访越南 Master Chef 所开嘅酒家，品尝佢哋嘅越南大户人家菜式，包你食到舐舐嚟。行程包括前往越战前最震撼嘅遗迹古蹟地道啊，去到连绵不绝嘅海岸线著称嘅度假天堂头顿海滩，登上耶稣山一览，梗系属于越南嘅南中国海嘅海景啦！大叹当地嘅海鲜大餐，啱晒做惯河底嘅你啊！越南胡志明市美食五天团，团费6800元全包，够27人，仲有机会一人一封大利是去 shopping 啊！旅行日期由11月9号到13号，快啲打电话上嚟39568673或者 WhatsApp 去98108874报名啊！快啲跟住我哋一齐去不漏洞内进入胡志明市。 哇，呢个唔知点解佢全部坐喺度唔喐。OK， 全部长发大波长腿，唔知佢系想点过紧个九成咁。好，好，呢个就系我哋坐嘅地方啦。OK，Hello，Hello， 我哋就全个厅包晒啊，就喺度咧，就准备食嘢啦。咁喺团友啦吓。我哋啱啱落咗依個嘅落咗機啦 ，OK， 咁啊即係大家都好攰啦，咁啊而家即刻坐低就點餸。但依個咧就係依個好靚嘅地方，好多海鮮啦。咁但係我發覺依個最不得了嘅地方就係依個啲女啦，係靚到無倫啫。哇得，係咪攞命先？就依個場唔知發生啲咩事，點解有咁多女嘅？好啊，呢個係叫啲咩食啊？而家 有燒豬啦，梗係大隻啦， 係 加埋隻燒雞啦， 燒雞係 啦，同埋牛肉啦。 咁啊，花姐又喺度啦。 燒豬佢哋 營養先 緊緊。 OK OK， 邊 嚟？椒飯， 椒飯， 飯椒，飯椒，飯椒，呢個好味喎，呢個得唔得啫？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哇！而家就係大家又係亂叫啊！ 炒飯， 亂叫 炒飯， 炒飯， 係啊！邊炒飯？ 賣嘢啦，賣嘢，講嘢 啦！呢個咧，呢個係咩嚟㗎？呢個 呢個魚露啦， 呢個魚露嚟㗎。哇！撈呢個菜， 哇， 好香喎！呢個係 啊， 呢個咦，花姐佢呢個好似未見過用烤，即係咁熱食㗎。 魚露同啊少少糖，同啲啊胡椒粉， 胡椒粉， 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 啊，跟住少少咧，咁佢夾佢啊撈穩嘅啫。 哇！冇其他嘢撈，而家就 你望。 辣椒，辣椒， 啲油啊，辣椒， 辣椒係啊，你可以搞下，係啊， 啲咩嚟㗎？ 蝦米，蝦米，依家 XO 醬魚露嚟㗎喎，呢個 有豬肉， 係。You sure? Are you sure you can get out?排入去啦，系啊，呢个就真系排入去。头先嗰度系可以喺嗰度捐翻出嚟噶啦。 And here not only a bunker, also the entrance. Okay. Yo. Original one. Original one. 吓。 Very small. 依家系最主早期嘅啲，即系最原始啦，冇修饰过嘅呢个，全部都系。哦。呢度咧可以通去西贡河噶。哈哈。你睇下有水。佢哋咧仲要喺度泵走啲水啊！喺落雨嗰阵时雨季啊，因为啲水会涨晒上嚟嘅呢度系。 嗯。You see the entrance can be anywhere. Okay. Just local people know. Okay. How do they cover them? Huh? How do they distinguish? Don't let the mark. But okay. Just only the local people. Okay. If you are different village, you also need a local guy. Okay. Sometimes they make a mark, drop a key. Okay. So they know where is that booty trap, where is iron trap, where is the entrance, where is the exit. These are 租份紧嗰啲床啊。系啊，租瞓紧嗰啲床，佢喺度摊头咧就瞓呢床，系啊。 Oh yeah. 系啊。